以下是广告时间。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近日起，大闸蟹即将开湖了，还未买大闸蟹的您还在等什么呢？一年一季的饕餮盛宴，肥美浓郁，此时不尝更待何时。在北广购物购买大闸蟹，首单即享95折优惠，订购2单即享9折优惠，订购5单以上即享88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1551，400-015-15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1551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小云， 我是李红。 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金秋购物节这个特别节目了。 金秋购物节为什么要有这么一个购物节呢？其实是北广生活时间回馈我们听众的一种方式。咱们北京的这个秋天啊真的是太短了，可能就是90月份这一段时间。但是呢这段时间呢又给人无限的这个美妙。一到这个时候啊，北广生活时间呢就给大家办一个金秋购物节。第一呢是推荐一些我们之前的一些老的商品。为什么呢？一点就是这些老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了市场口碑的验证的，等于说呢也是给我们的这个新听众一些安心的感觉。 是的。 第二点呢是我们这些老听众其实能享受到一些福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金秋购物节的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商品呀，一般降价呢都特别的厉害。您想啊，一般我们的这个平常打折打一个95折，因为北广生活时间本身的这个利润就不高，所以说呢打折呢也不是特别狠。这个时候呢金秋购物节其实是一个买东西的好选择。为什么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商品呢，一不用您自己的代金券，第二不用赶什么折扣，第三价格还是非常低廉的。 是的，哎，今天给您带来的产品啊是老包头风干牛肉吉祥礼盒。这里面呢有这个2袋风干牛肉干，还有4罐奶贝和奶片。 风干牛肉干是418克一袋， 对， 等于说是小一斤啊，8两多一袋。那么奶贝呢是2两一罐，一共是4罐，2袋牛肉干，4罐的这个奶贝奶片。 牛肉干儿啊，我觉得大家都吃过，但是您吃的是多少钱的呢？对吧？这牛肉干2块钱那么一小包的也有，从内蒙真邮过来的啊，内蒙的纯手工工艺做成的，那是几百块钱一斤的也有啊， 但是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老包头的风干牛肉吉祥礼盒，其实它里边这个2袋牛肉干，每袋是418克啊，这个牛肉干还真是正经的牛肉，首先。他选用的牛是内蒙古地区的这个牛，您看啊，牛肉干分2种，一种是风干的牛肉干，一种是火烤的牛肉干。风干的牛肉干呢，一般干度比较高，切的比较细，水分的比较低，但是味道呢是非常传统，也是非常正宗的。那么，烤的干牛肉干啊，一般干度呢就会低一些，会切的比较大块，但是呢，可能口感上呢要稍微的有一些差别。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正宗的这个风干牛肉干。这个牛肉干您怎么分辨呢？有的是合成肉的，有的是真正的就是牛肉肉条的。那么今天您拿回去这个老包头的这个风干牛肉干，您去尝尝，每一个牛肉干这个牛肉条都能撕出那个牛肉本身有的那个纹路来。 没错 啊，这就是正经的牛肉 给您做的。 是的，您就看啊，这个拆开包装以后，您拿出来以后，好好的端详一下风干的牛肉干啊。您如果认真看的话，其实它的纹路跟那些炖牛肉是一样的。 对，能看出那肉丝儿。 对， 嗯，这样呢才叫正经的牛肉给您做出的牛肉干。 嗯， 同时呢，咱们今天这个老包头的牛肉啊，选用的这个量非常的好，每100克的牛肉干含有40.7克的蛋白质，在占总营养量的68%，您能想象到它的这个牛肉是多么的优质？ 是的，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老包头的风干牛肉吉祥礼盒，一共是2袋牛肉干，每袋是418克，里边呢全是独立的小包装啊，塑封包装，您不用担心拆开了以后就变味了。另外还有4罐，每罐是2两的这个奶片，也是来自于咱们内蒙地区的嘛。 是的， 今天的这个售价还是和平常的售价呢有一些区别的。 没错，平时呢我们的市场售价啊是356。北广的售价呢会给您打到299元，但今天金秋购物节特惠价，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特点就是在平时的低价上还要给您再低价239元，这是2袋哈，每袋418克的风干牛肉干，以及再给您送上4罐的每罐100克的奶贝啊，这也就是奶片啊，这整个加起来只要239元，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老包头的风干牛肉干的这个吉祥礼盒呀，其实它就是非常重视这样一个质量。 嗯， 比如说你喜欢好吃的肉，那么我们就给大家选用了精选的大草原的草饲的黄牛， 是 切成的这个牛肉小黄瓜条， 嗯， 去进行制作。首先它这个选料好，比如说你喜欢好的这样一个口感，我们采用的这个香辛料，少许的这样一个盐去进行调味，用料特别特别的简单，保留了这个牛肉的纯的这个香味，您能吃到这个真正的牛肉味儿。 没错， 还有呢，比如说你喜欢安全的牛肉干，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不添加色素、香精、防腐剂，独立的真空包装，高温紫外线透氧3重杀菌，吃的放心。 是的，首先啊，这个咱们今天是带来的是风干牛肉干，和火烤牛肉干其实我们看上去可能区别不大，作为吃过很多牛肉干的我来说哈，很了解风干的牛肉干，我们吃的口感会稍稍的带点酥， 而且呢这样的风干牛肉干其实呢是越嚼越香，为什么呢？它这个牛肉里边其实有一点这个牛油的这个脂肪， 对， 这个脂肪您嚼起来越嚼越香，越嚼越有那个油的那种感觉。 是的，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老包头的风干牛肉干呢，还是确实是值得您去尝试的。 没错， 今天呢主品是2袋，每袋418克的风干牛肉干，赠品呢是4罐，每罐是2两的这样一个奶片，市场售价呢我们就不说了，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299元，但是今天是金秋购物节的特别节目，我们有特别价格23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是的，哎，239，这2袋风干牛肉干啊，每袋都是418克的啊，这4罐啊，100克的奶贝就是奶片，一共239，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哎，到了这个金秋时节呢，大家聚餐的时候，或者说走亲访友的时候，或者是别人来您家串门的时候，拿出点牛肉干来招待一下，哎，这个味道呢还是不错的。另外呢，比如说还有送礼的时候，这个牛肉干啊，它外表的这个礼盒为什么叫吉祥礼盒的包装呢？它这礼盒还挺讲究的，是一个深绿色的礼盒啊，代表着草原的那种风向，而且呢，它上面还有一些好像是内蒙那边比较有特殊意义的这样一个金黄色的纹饰，这个礼盒特别有这个当地的一些特色的这种感觉。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样一个就是来自于内蒙的一个特色的美食，叫做老包头的牛肉干。这个老包头的牛肉干的每一个牛肉干全是风干的，同时是独立的塑封包装，您拿回去以后无论是放在家里边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是不直晒它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一共是2袋，每袋是418克，全都是风干的独立包装的牛肉干，赠品是4罐，每罐是2两的奶片，市场的售价356元，北广生活时间以前的售价299元。 没错啊，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